代不了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想知道你近况，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。经过那段遗憾，请你放心，我变得更加坚强。世界不管怎样荒凉， 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我的日子，离别来无恙。依然亲爱的，我们让你失望。让我轻易起，想过去一样。我想起你的模样，有什么错？还不能够被原谅。世界不管怎样荒凉，爱过你就不怕孤单。我最亲 秋短。我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我的日子，你别来无恙。依然亲爱的，我没让你失望。让我亲一亲，像亲

见过你的美，我还能爱谁？我一路的追，依然追不心灰，我的世界造不出你背影的范围，没有你会面目全非，我还能爱谁？ 只能微笑，哭泣让我从此忘了你。